朝鲜最近研发出对养蚕业和蔬菜作物生产有特效的氨基酸复合肥料，并采用于各部门。这氨基酸复合肥料由养蚕绸缎工业局推出，用各种氨基酸、生物活性物质、富有微量元素的蚕排泄物和副产品来制造，其优点是既可以降低成本，又可以提高桑叶生产。它还可以适用于蔬菜作物，因其实用价值很大，经济效益很高，而被注册为国家发明。